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无声工作室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望三山原著多人有声小说，我靠美颜稳住天下。第一集，病弱皇帝。 京城二月，春寒料峭，大内寝宫中来往的宫女面上带着喜意，步步生风地往殿中端着热水和金帕。明黄龙床上伸出一只白皙的手，一旁候着的小太监眼睁睁地看着圣上就要起身落地，心中着急。太监总管田福生正在外头给陛下暖着鞋子，这会儿没人拦着，圣上才大病初愈，一举一动都让人心惊胆战。小太监打了个机灵，往前一窜，就趴在了床前地下。那天底下最尊贵的人就及时踩在了小太监的背上。小太监满头虚汗，竭力放松着背部肌肉，结结巴巴道： 圣上，您可别受了凉。 圣上笑骂道： 滚一边去。 小太监不敢不听他的话，但也不敢就让他这样下地，大着胆子说： 圣上不可，地上凉，会有寒气从脚底窜进去。 田福生一进来就听到小太监这话，忙上前跪倒在地，手里捧着龙靴，假哭道： 圣上，小的这就来服侍您下地，您可千万别将脚放下来，小的这心呀，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朕看你一天能跳出个十七八回。 田福生嘿嘿一笑，小心地拖着顾元白的双脚，细心地给他穿着鞋袜。顾元白嗅着满屋的熏香和药味，心中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哪是个什么正儿八经的皇帝，我好好一个积极向上的二十一世纪的有为青年，正玩高空跳伞时穿过云层呢，一睁眼怎么在这具身体上醒来？ 顾元白来到的这个朝代叫大恒，记忆中没有，应该是架空，生产程度达到了北宋的水平。他的这具身体先天不足，太过疲弱，皇帝当的也不怎么样。顾元白来到这里时，宦官专政已经出现了苗头，而宦官专政的出现往往表示着一个王朝已经走到了中后期，权臣和地方势力膨胀，宦官也想要操纵军政。顾元白拖着这副病体蛰伏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一举将权臣和宦官集体拉下了马，清洗了一遍前朝和内廷，暂且平衡了三方势力，将皇权威严恢复到了先帝之时。正当他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番之时，身体没顶住，在冬末之际迎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风寒。重病那几日，顾元白偶尔之间听到了一两个极为熟悉的名字，这才想了起来，他不是穿越到了一个架空世界，他是穿到了书里。书里的小皇帝活不过几年就会死，给书里的男主角大名鼎鼎的摄政王让位。书里的男主角是个能臣，会辅佐摄政王留下传世佳名。顾元白自己是个直男，铁直，知道这本书还是因为这本书改编成了社会主义兄弟情的宫廷政斗网络剧。在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年之后，顾元白确实被打击了一段时间，先前的野心被扔在了一边，什么都不如一个活命的良方重要。 唉，这皇位注定不是我的，我做的再多也都是在为未来的皇帝铺路，但叫我放弃又不甘心呢。 这次生病，顾元白想了很多，最终决定顺其自然，他管好他自己这几年，享受好人生最后的一段皇位时光，顺便打打酱油，围观围观书中两位男主角的社会主义兄弟情。说实话，顾元白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社会主义兄弟情。 圣上好了。 田福生放下顾元白的双脚，轻手轻脚的，生怕惊着了深思的圣上。顾元白终于站在了地上，宫女拿着熏好香的长服来为顾元白更衣，衣裳还没换好，外头有太监前来通报： 圣上，和亲王同户部尚书及其公子正在殿外等候。 让他们进来。 参见圣 上。 起吧。 户部尚书的公子还未立冠，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早上被他爹叮嘱了十几二十次万不可直视圣言，但不让他做的事他偏是要做，如今站在和亲王和爹爹身后，借着角落的隐蔽偷偷抬起了眼。天下之主，正如顾元白所说，是举国之力养出来的最娇贵的人。小公子这一抬眼，就见宫女小心将圣上的一头青丝顺在身后。圣上今日才病好，为了讨个喜庆，特意穿了一身红袍，玉面映着薄红。小公子慌忙低下头，再也不敢抬头看上一眼。 这就是汤大人家的大公子。 顾元白的语气和气至极，汤大人受宠若惊。 啊，圣上前次才同臣说过，宫中少了些年轻人，犬子资质平庸，天生愚笨，但胜在年轻，平日里闹得很，若是圣上不嫌弃，臣就让他多进宫陪陪圣上，也好给圣上解闷儿。 听罢，顾元白又想叹气了，前些时日自己刚做成大事，这样的暗示是为了让这些大臣把家中的孩子送到宫里，他的身体羸弱，没有后妃和子女，这样做既是将他们当作牵制臣子的绳索，又是为了以示恩宠，最后也想看看有没有有为之才，好趁早培养忠心，收为己用，但现在白费这个心了。顾元白朝着小公子招了招手： 过来，让朕瞧瞧。汤大人莫要自谦，你教导有方的名声朕也是听过的。 小公子屏息走到圣上跟前，汤大人也紧张的背部微湿。自从圣上一举清洗大内之后，他面对圣上时总会紧张无比，圣上在朝中的威严越来越浓重，他担心嫡子御前失仪。还好圣上今日心情应该不错，问的问题也很是和睦，小公子一个一个回答了，从开始的结结巴巴也逐渐放开了起来。顾元白正要端起杯子喝口茶，手上却突然无力的一抖，茶杯摔落在地，发出刺耳的一声脆响。他看着地上的碎片，只觉得一阵怒火攻心，喉间一痒，开始咳嗽了起来。小公子被吓了一跳，下意识朝着圣上看去，圣上白得透明的手指摸着胸口，眉头紧皱，又惊又怒。小公子大着胆子担忧地问道： 圣上，您还好吗？ 破裂的茶杯已经被收拾下去，顾元白止住了咳嗽，又露出一个笑： 朕无事。 进殿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和亲王嗤笑了一声，凉凉地说道： 圣上要好好保重龙体，父皇当日将天下传于圣上时，圣上还没有如今这般孱弱。 和亲王说的是啊。 顾元白没有再理他，很快收拾了情绪，起身走到殿外，抬头看看天气。 今天的天气可真不错啊。 哈哈，圣上身体大好了，天都放晴了。圣上病着的那几日，城中的百姓也愁眉不展，日日在家中为圣上祈福。圣上已德治天下，天下民心尽顺，老天爷也是珍重圣上的。这两日应当都是晴天，春雨贵如油，前些时日细雨一下，郊外的青草野花也都盛开了。犬子都说 他们明日里还有一场蹴鞠赛。 哦，蹴鞠赛。 当今圣上喜欢蹴鞠，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儿。小公子脸红了，暗暗激动地行礼说道： 明日是学府内的学子约的蹴鞠赛，总共有四个学子队，为时一个半时辰。 说的朕也来些兴致了。你们学府明日的蹴鞠赛在何时何地举办？朕也去凑一凑热闹。 是，是。 圣上，您是不是累了？各位大人，请回吧。 哼。顾元白看着他这难看的神色，哈哈大笑了一会儿，直到胸口发闷，才停下了笑，意气风发地说道： 田福生，走，跟着朕逛一逛御花园。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